2013年1月至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在英国租楼好像很复杂咁，唔怕，云苑移民帮到你，帮你稳定楼、睇埋楼，唔使你四围走，快啲打嚟云苑英国租楼专线6221-4438了解下啦。 啊，各位观众朋友，嗱，今晚咧我哋喺公司呢度咧有一个税务嘅讲座，咁啊，自不然啦，税务讲座就系好多朋友仔咧，我哋喺唔同嘅讲座里边咧都会问我咧有关英国税务嘅问题嘅。咁啊，啲税务点样安排啊？应唔应该卖楼啊？几时卖楼啊？等等呢啲问题咧，咁我哋一次过咧，今晚我哋喺个税务讲座咧，我哋邀请咗专业嘅人士咧为大家解答呢个税务上边嘅问题。咁啊，嚟紧我哋都会安排一啲唔同类型嘅一啲嘅讲座，会俾大家啊去啊移民英国之前咧就去参考嘅。咁啊，今晚就税务啦，咁下一次咧就可能系啲生活上面嘅需要啊，譬如话例如我买车啊，应该要注意啲乜嘢嘅啊，关卡难题啊咁样。咁所以咧，下一次咧我哋都会啊有唔同嘅类型嘅讲座嘅安排。最重要留意我們宏願生活百科的頻道，或者我們宏願移民的 Facebook 廣告。當然如果你需要考慮更多英國移民的一些問題，有些有關相關的問題的話，都可以在 Facebook 留言告訴我們，我們盡量會跟大家就安排解答這個疑難的。好，多謝大家。 喂，時間好快，又到我哋阿 Jo 全部站歸度人手機嘅時候啦。係上一集即係講嗰個即係旅遊保險咧，講一半， 意猶未盡， 未講曬， 都講唔曬。 係啊，係啊。 嗱，咁我哋呢次咧就嗱，上一次就講咗喺病啦，係嘛？咁你喺當地睇醫生啦，咁好啦，咁啊，仲有咧，你個行李夾壞咗。 嗯。 嗱，咁啊，即係好多時你譬如你翻到嚟香港咁喺個轉盤度，啊個 closo 嗰度咧就攞翻你嗰個行李， 誒 發覺咧嗰個碌咧，你個四個碌又有一個碌又可能唔見咗，或者係爛咗， 爛咗啦， 啊即係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第一時間就梗係向呢個航空公司去報啦，係咪？ 一定要。 好啦，航空公司咧咁入嗱，咁啊頭先都講咧，我哋都就喺開咪之前咪講咯，話廉航咧。是不賠的 上次講啦，廉航唔賠，即係唔係唔賠，千祈唔好咁講，係好難令到佢賠啊！ 即係 係啊， 咁嗱，佢唔賠都好啦，佢點都要寫份證明俾你嘅。 係咁，你可以咧就攞翻去保險公司賠啦。 咁好啦，咁啊或者佢賠嘅額咧又未必足夠你去維修你嗰個夾嘅。 有。 你可能你個夾係買咗5000蚊翻嚟，咁你嗰個碌咧可能要揾翻原廠做咧，可能都要1000蚊咁。 可能佢 咁可能賠屌佢賠300蚊俾你。 有機會㗎，賠300-500， 未必一定講廉航 啊。 其他個航空公司可能喂屌我賠300俾你，打發你就算啦。咁你就攞住航空公司開個證明，真係壞咗個碌。 係啦，賠證嗰啲咯。 咁同埋咧，賠咗300蚊。咁你就將呢一份嘅成分原始資料咧，就交俾呢個保險公司， 再填咗 claim form。 係啦，咁啊，保險公司咧就會將個尾數咧就賠埋俾你。 冇錯啦。 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大家都要清楚，因為嗱都有啲人出蠱惑嘅，因為我試過咧，我個 lift 我個行李夾咧，就本來都彎彎地噶啦。咁啊，翻到嚟咧，卒之真係彎咗。咁有咁啊，隔離有啲好事之徒咧就話：，喂，妖你壞咗喎，你去揾航空公司啦，賠啦。我唔係啊，我都壞，即係本來都壞壞地噶啦。佢唔理你噶，你去到掠佢會實賠俾你嘅。我諗都費事啦，又個個夾又唔係咩， 又唔 係貴嘢，咁啊即係死拉死拖拖翻去嘅。咁如果我要咁做，其實三幾百蚊我實揾到套翻嚟。 佢會嘅，會嘅， 係嘛？ 因為其實多多少少 佢都費事搞咁多啦。 因為佢都知道後邊嗰班友咧，就即係飛你個 keep 嘅時候係點樣飛法，所以基本上佢見到即係如果個除非嗰個壞嗰部分睇落去就根本就唔係今次整壞嘅，即係好耐之前嘅嘢，咁佢就機會唔賠。如果唔係嘅，一般嚟講咧，佢見到都係都係壞嘅啦，咁佢都。就賠俾你嘅。 咁啊，碌嗰啲就好難有咩，有啲咩即係陳年舊跡俾你睇到噶嘛。 碌嗰啲通常都賠噶啦。 係啊，因為碌啊最壞噶啦嘛，咁我見碌突出嚟，咁你抌兩抌用咩爛啫，係嘛？咁啊，所以咧，我唔係叫大家去學啊，即係真係爛咗，我梗係要喺度賠啦，係咪？咁如果唔係真係壞，好似我咁。妖我無謂搞咁多啦，係咪啫？你 咁啊，你起碼都要喺入邊逗留成九個字，真係噶，要填表去等咁多嘢。 翻嚟已經歸心似箭噶啦，屌你都仲要搞咁多嘢，係咪？無謂搞咁多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咧嗱，咁咧好啦，你個行李箱如果壞咗，真係壞咗，咁你咁要保險公司要啲乜嘢咧？咁你個保險公司我唔知道有啲嘢可能你未必交得到嘅。第一就係你嗰個交通機構嘅索償證明，即係話你個航空公司啦。 係，佢會出封信俾你嘅。 好啦，咁咧購買呢個行李箱嘅收據，好多人可能 冇都其實就唔係佢一般程序係要你攞，但係講真嗰句，好多人都冇㗎。 係咯，你買咗個夾翻嚟，你個行李嗰個收據你都可能你 收唔到㗎啦。而家冇咧，佢就由佢判斷你嗰個嘢值幾多錢。 係啦。因為你可能買翻嚟5000蚊嘅，佢睇落去喂屌，可能用 一般都係會少咗噶啦。 可能你都要呢個。 你有張單喺度咧，佢就冇得話佢判斷。 同埋你可能用咗幾年噶啦嘛，屌嗰個夾可能5000蚊，可能3000蚊買到啦。 所以九成咧張收條就冇噶啦。 係。 所以九成都係航空公司或者保險公司咧，佢會判斷你值幾多錢。 好啦，咁啊，行李箱嘅保養證書。我估一般都唔 更加冇啦，呢啲就 即係你除非你嗰個過萬嘅啫。 保險證書其實呢樣嘢咧，就如果本嗱啲我有經驗，因為我成日都幫啲團友 cam 下，咁啊好多時佢係問你攞，不過你話冇咧，佢就算噶啦，都係由佢噶啦，佢唔會話因為呢樣嘢唔 cam 俾你，唔會。 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咧，都係好難搞嘅。行李代理商作出的檢查報告和維修報價，即是說你拿著那個箱，譬如你成10000元的，拿回去那間店， 打低價先， 是的，他說跟你收你這個碌呢，要1000元， 報價， 那他報了價來，那你就拿著這個報價，你就跟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就會將這1000元給你，那你就去收你咯，係咪？ 兩種嘅，有一種就係保險公司，佢話得啦，我揾人同你收， 或者我揾人同你搞。 係啦，第二就係俾錢你。係 啦，或者我同嗰間你賣呢個夾嗰間嘢都，我哋都熟嘅。 係。 咁我同佢。 所以呢種情況，兩種情況都會出現嘅。佢有啲未必俾錢你嘅，佢得啦，我攞你整。 係啦，我同你搞。 即係我幫你整，係啦，係啦。 咁啊，豆鏈都冇啦，咁就所以你。 不過就即係咁啊，呢個係講整爛啦。 係。 即係你話遺失咧，呢個情況其實。很多朋友都試過嘅喎， 遺失就係、是、遺失就另外一單嘢嚟㗎啦， 係啊， 另外一個賠款嚟㗎啦， 係啊，遺失佢就即都係行李嚟嘅，咁你到嗰時你話喂，我寄到去，譬如翻嚟又好，或者走、或者去出國又好，去到嘅時候等極都唔見行李，咁等極都唔見行李咧，咁通常兩種啦，報就同我公司報啦，咁啊剔低佢啦，咁跟住佢幫你追查啦嚇，咁啊追查到啊。 你可能去， 可能都完啦喎。 可能去日本，屌唔知點解去咗美國。 係啊，即係當你追查到嘅時候，攞到個行李咧，分分鐘都完㗎啦。 搞掂咗啦。 係啊，咁喺呢個時候，咁你譬如話你有時要買啲內衣褲啊，買啲咩咧，咁咧誒都係可以 cam 翻嘅 ，cam 翻嘅，係合理嘅 cam 翻嘅嚇。咁保航空公司咧，亦都有作出補償嘅。即係兩樣都有。 好啦，咁裏邊有一啲貴重嘅嘢，咁點咧？ 嗱，如果貴重嘅嘢嚟講咧，咁就睇下你有冇遺失啦。即係如果你譬如話， 嗰嘢真係唔見咗啦， 成件行李， 航空公司話咁，最後話咁就揾唔到啦。 係啦，咁咧你講呢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睇翻買旅遊保險咧，佢行李遺失最高 最高賠到幾多？ 2000到5000，間間唔同，間間唔同。即係佢已經封咗一個。 封個蝕本門先啦！ 喂，屌你話入邊有個 黃金， 係啦，有個 我買咗個喺泰國買咗個金做個佛像， 9999金，咁啊2公斤重，喂大佬，咁啊唔係，咁佢都順利嘅，不過話我最盡都係賠咁多啫， 我都賠得，賠曬都係2000蚊俾你， 係啦，咁所以嚟講，所以點解咧？你有時跟團嘅時候，啲領都同你講，大家記住。 貴重嘅跟身， 係啊，寄倉行李，或者係叫啲 bellboy 攞行李上磅，或者係擺喺旅遊包行李箱下邊嘅嘢咧，就全部都唔係貴重嘢。 係 貴重嘢一定要跟身。 係 即係呢個拆開講啦，旅遊包，我哋嗰啲旅遊包咧，你知㗎啦，即係佢行緊嘅時候嗰啲景點落車，個司機唔係夾住， 係 明唔明啊？咁有啲人會叫，即係佢知道你係遊客，即係覺得你 又知道個司機行咁樣去邊度？ 係咯，即係唔好理佢啦。總之佢覺得，即係好多人都覺得你啲遊客嘅行李裏邊可能有個值錢嘢，所以都會叫開佢。咁佢又唔會偷咗你件行李嘅，就會又係戒爛佢，跟住睇有冇貴重嘢咯。呢種情況嚟講係好普遍嘅，特別係你去一啲比較即係落後嘅地方。治安冇咁好嘅地方， 先進都未必啱嘅，咪意大利、法國嗰啲。 哦，意大利嗰啲扒手啊，屌！你袋喺個身度啊，佢都撇你噶。 係咯， 即係意大利，你有冇以為即係咩？意大利嘅即係最多扒手噶啦，即係呢個扒手。 好啦，嗱咁啊，另外咧就係嗱，咁我哋要講咧電子產品啦。係。嗱，譬如而家手機啊，呢個notebook 啊，諸如此類呢啲電子產品或者。相機啊，呢啲嘢啦嚇，好啦，咁啊，譬如會有損壞，會有一個唔小心跌爛咗，或者俾人偷咗，嗱咁有啲咧係會賠嘅，嗱有啲咧就未必賠嘅喎，嗱譬如你係個手機啦嚇，咁手機、平板電腦咧多數都賠嘅，好啦，我相機，我相機咧，哇我屌！又配咗90多個有閃光燈啊，有鏡頭啊，諸如此類。嗱，你就唔好同你同呢個保險公司 claim 錢嘅時候咧，你將嗰個相機裏邊所有嘅配件講埋曬咧，嗱佢當你一件嘅啫。即係你冇諗住，哇！我有長短火啊， 同埋佢係都有限額嘅，都係有限額嘅。即係貴重物品嘅遺失，貴重包括現金， 係 包括現金。咁啊，一般嚟講咧，又係由2000蚊到 5000蚊 不等，係啦，即係呢個亦都有嘅。不過有一樣嘢，大家可能未必知嘅，就係話你買旅遊保險咧，你出門在外，如果你屋企俾人爆竊嘅話，而呢間屋企咧就正正就係你兩公婆住嘅啫，冇第三者啦。咁因為冇人喺度俾人爆竊咧。咁保險公司咧都可以賠嘅，如果你買旅遊保險嘅話， 啊，即係都有 include 埋喺裏邊。 係，但係當然咧，亦都係個限額嘅啫，都係幾千蚊嘅啫。 OK， 嚇，有啲去到10000啦。 係， 嚇，即係 即係你冇我屋企，我有幾個撈啊，有個公司單凳啊，俾人攤咗啊咁。 唔係，即係當然，即係嗱，家居保本身就有啦，即係你買家居保本身係有呢樣嘢啦。咁如果譬如話你買旅遊保險嘅話咧。其實佢都包咗你呢樣嘢，不過個限額咧都係好低嘅，都係幾千蚊。咁但係收翻點都好啦，咁都有個保障啦嚇。不過佢要咁樣嘅喎，佢一定要證明咧你出發嗰兩個人咧都同時唔喺屋企， 即係屋企係冇人嘅情況下， 即係唔理你係你哋各自去旅行啦， 冇錯， 一齊旅行， 冇錯。 總之你嗰兩公婆 係啦， 唔係即係你嗰個屋企裏面住嘅人， 得兩個啫，啊三個出曬門， 係啦，出曬門， 係啦。 喺嗰段時間咧，你屋企係真空嘅， 係啦， 俾人包先，係 啦。啊咁樣，如果喺屋企咧就有人嘅情況下咧，佢冇話唔陪，有人嘅情況下咧，好多時都未 好啦。嗱，出現咩問題咧？老公買 A 嘅保險公司。老婆買 B 的保險公司，阿女又買 C 的保險公司，咁、 可以各自 claim， 係每各自 claim， 各自 claim， 譬如你最高係5000蚊咁，係咪每人 claim 5000蚊？ 係啊， 係嘛？ 可以， 咁都 OK 喎。 因為其實老實講咧，你本身被偷嘅價值係大好多噶嘛， 係， 即係正常嚟講啊，正常嚟講，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係唔夠噶，係，即係咁變咗，所以喺呢個原則下嚟講咧，就係、是。你老公買 A 保險公司，你咪 claim 翻你自己老公嗰啲咯。老婆買 B 保險公司，咪 claim 翻 B 咯。阿女買 C 咪 C 咯， 嚇咁咯。因為可能阿老公有隻勞力士啊嘛， 佢 老婆有干斯丹頓啊嘛。 咁你唔使搞咁多嘢，總之 claim 一樣嘢，佢最多都係幾千人嘅啫。啊，不過當然啦，你首先嚟記住一定要報警先。係。啊，即係你報警嘅時候咧，咁警察通常錄口供咧就會問你一個好詳細嘅問題。你唔見咗啲乜嘢？嗰啲嘢 你一樣數出嚟啦， 數出嚟。如果你 cam 嘅時候同你個即係當時喺警署講嘅遺失嘅嘢係唔 match 嘅話咧，咁係 cam 唔到嘅。 有隻明朝嘅挑花碗咁樣， 即係你話啊，特別差館錄口供啊，因為變相嚟講，因為保險公司係憑咩做依據咧？就係憑。 報警嘅口供紙， 口供紙咁，我覺得口供紙你就你 啊，而且差佬你面前你唔會吹牛啊， 因為你呢、 這 個係啦，冇錯啦。如果你講大話， 作假口供啊嘛， 係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保險公司就以呢一張口供紙作為一個依據，嚟證明你講嘅嘢係啱嘅。 係好啦，嗱咁啊好啦，咁啊現金損失，譬如我俾人爬咗錢 銀包啊， 或者我跌咗個銀包， 嗯。 嗱咁頭先你講啦，喂有個最高限，有個鐵，有個司令嘅喎， 有個 limit。 嗱好啦，咁好啦，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嗱咁啊，咁你當然都係要報警。 要喺當地報警啊！ 你冇翻翻嚟香港報啊？ 即係第一時間我同你講咧，第一就係話你要喺嗰一日報警啦。 係。 即係你又唔好話今日唔見咗，過兩日先去報啊。 嗱，因為佢咁樣寫嘅嗱，事發。之後嘅24小時之內， 係咪即係當天啦？ 係啦，你要向呢個當地嘅警方報案。 咪正常，你唔見錢，你梗係報案噶嘛？啊，咁你報完案之後咧， 你係攞住張嗰張報案紙啦。 報案紙就寫咗你遺失啲咩㗎啦？ 咁你即係列明你唔見咗嘢嘅經過啊，諸如此類幾多錢啊？ 幾多錢？ 係啦。咁啊，即係有仲有啲咧，佢提出亦都係冇可能攞得翻㗎啦。譬如提供提款或者外幣兑換嘅記錄，喂，可能嗰啲都涉埋銀包，梗係唔會有啦，爬 Q 咗咯，咁嗰啲梗係自不然俾人爬埋噶啦。 唔會啊，唔會。 咁當然都係以口供紙為準噶啦。嗱， 係啊。 所以最緊要咧，有呢咁嘅情形出現咧，唔見咗嘢先報警先。 嗯。 你攞咗份報案紙咧，就係最重要呢份。 嗯。 冇呢份咧，你講乜都冇用噶啦。翻到嚟話我屌，我俾人爬咗。 中間咧仲有一樣嘢咧，我一個題外話講講。嗱，你唔見銀包，通常係俾咗 credit card 嘅。 係。 如果 credit card 俾人盜用咗嘅話咧，就唔在呢個即係唔在 呢個保險。 你而家唔見銀包嗰個裏邊嘅賠償嘅。 OK。 你明唔明我意思？ 因為你應該即刻嗱聲打電話俾呢個保險公嗰個信貸公司叫佢停付。 停付冇錯啦。 停止呢張。 同埋咧，本身。信用卡公司都有佢一套嘅追，即係追翻嗰、那個，即係你可以。 佢哋有一套程序啦。 程序啦，係啦，即係如果你以為報咗警， 就連張信用卡都保埋啦。 保埋咧，咁你就搞錯曬啦嚇。係。即係正常，因為信用卡咧，佢有佢嘅一套系統嘅。係。大家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啦，我都係試過啦。即係張卡啊，喺唔知美國啊定係加拿大人，我人喺香港啦，唔使講。哇！碌咗好多嗰啲遊戲嗰啲叫咩啊？嗰啲虛擬 點買武器嗰啲點？ 係啦係啦，哇！好貴嘅喎，碌1萬幾2萬蚊喎，咁我咪即刻報咯， 即刻報咗俾保險公司，俾 契公司。 契公司咪 check 過曬啲嘢，你人誒真係喺度係咪先？第二嚟講，佢哋都 check 到佢當時支付嗰個位咧係喺外國嘅。因為你有個 IP 噶嘛，我 check 到嘅，咁肯定係俾人盜用。嗱呢個咧我就免咗啦。 係 OK。 即係我免嘅意思就係、是、喂，我唔使俾咯。 即係個責任唔喺呢度啦。 唔喺我度咯，係啊，免咗咯，咁樣咯。咁呢、這個就即係 credit card 公司咧，呢套制度都係好完善嘅。 好啦，嗱咁啊，另外一啲咧行程延誤，譬如你出發啦 ，delay 嗰只飛機 delay， 嗱。原來佢有規定嘅，起碼要 delay 超過五個鐘， 有啲 六個鐘， 有啲八個鐘， 係嘛？ 要睇翻你張保單。 係嗱，所以咧要睇清楚啦，嚇、即係咧，如果 delay 咗，譬如五個鐘咁計啦，唔好講咁多啦 ，delay 咗五個鐘，咁你如果超過咗五個鐘之後咧，咁你有權咧就向呢個保險公司咧賠償損失。 一般咧都賠幾百蚊嘅。 好啦， 我都有呢個經驗。 咁因為咧。因為你嗰個 delay 係令到你個行程係 延 縮短咗嘛， 損失咗 嘛， 所以佢係賠一個咁樣嘅延誤損失費。 啊，因為咧，我點解會 delay 咧？係咪你唔知㗎？ 哇 ，delay 原因好多啦。 咁嗰只飛機可能落到嚟，譬如喺香港 天氣唔好啊， 佢有啲 零件 需要換嘅，咁嗰啲零件揾唔到。佢唔知道邊度搬啲零件翻嚟咁。 啲行李啊，突然間有件行李唔見咗啊。 咁諸如此類咧，或者原來當地罷緊工，或者你本地罷緊工， 都係啊。 咁就飛機飛唔到，或者係無論係地勤罷工又好，航空公司裏邊啲航空人員嗰啲空姐罷工，咁就飛機飛唔到咯。 delay 啊。 咁好啦，咁呢啲咩情節咧，你都有權咧向呢個保險公司咧係索償嘅。 不過呢個索償金額就我就即係親身經歷過㗎啦，係幾百蚊到㗎咋。 同埋你。delay 幾耐啦？譬如 delay 三日咁，咁啊，梗係多啲啦。 多啲，但係個問題就係delay 三日就真係慘啦！你嘅損失，屌，就算我賠2000蚊俾你都冇用啦。加埋先得個六日行程，你冇咗三日。 係咁，即係起碼嚟講，即係大家要知道，原來咧係 delay。你唔好諗住話 delay 三個鐘頭、四個鐘頭，我就有權賠咯喎。咁你睇翻張保單，要 delay 幾耐啊？即係一般都係五個到六個鐘頭。 嗱 ，delay 你記住，如果你聽保險公司嘅話咧，你一定要同地勤講， 攞翻張證明。 冇錯。 係。 有位我聽保險啊，佢知㗎啦。係。有位 delay 我要聽保險。咁佢就會俾張嘢你嘅。 係。 咁你到時翻嚟香港咧，聽嘅時候攞翻嗰張出。 即係你唔好恐我講白話。 係啊，你唔係嗱呢張嘢如果冇嘅話咧，你真係聽唔到嘅。 係。因為你噏啫嘛，係咪？ 呢張嘢冇咧，你真係聽唔到嘅嚇。咁當然啦，你可以再去揾翻航空公司。要求佢出翻俾你，哇！嗰、那個程序就相當複雜，又好耐嘅，所以咧，即係如果你一個唔覺意忘記咗攞咧，你就唔 cam 好個 cam 啦，因為 cam 咧嗰個好嘥你時間啊。 好啦，嗱咁咧就嗱咁佢一般嚟講都係譬如當地啲住宿啊、交通啊咁嗰啲，即係佢都會計嘅。譬如你因為你咁樣 delay 咗，咁你可能唔見咗一日嘅時間，你飛到當地，咁你酒店損失咗啦，你交通上面損失咗啦，咁佢咪計呢啲就係呢個800蚊，就唔一定800蚊嘅，佢會計你成個行程裏邊咧，你究竟係損失咗幾多？ 另外咧，我就仲一提一提就係話咧，其實好多人咧買咗旅遊保險咧，都唔知道佢嘅人即係嗰個叫意外人壽有幾多錢賠。你買嘅時候，你有冇睇？ 冇喎。 係啊，嗱， 不過我哋都唔睇喎。 嗱，記住嚇，而家買緊嘅意外人壽保險，大部分咧係100萬。 係。 意外人壽包括咗嚴重嘅殘缺。嚴重殘缺咧，就當然咧。就是手啊腳啊眼都唔同價錢嘅嚇，嗰啲就分開價錢嘅。但係咧就一般就係100萬。不過咧，你知因為而家個紙水同埋生活水準嘅問題咧，咁而家啲保險公司有啲已經去到200萬㗎啦，即係意外人壽嗰度啊，去到200萬㗎啦。咁當然你唔係話淨係靠呢一份嘅，因為你可能一個人都可以做其他好多嘅唔同嘅保險啦。咁但係如果你買得旅遊保險。嘅話，你梗係希望個保障 大啲啦， 大啲嘅，因為其實價錢唔係貴好多噶嘛， 即可能係爭，即你100萬同埋200萬，可能係爭緊70蚊嘅啫噃保費。咁你係咪？所以你哋留意翻就係話，如果買保險嘅時候，咁你可以留意翻啊，你嗰個意外人壽嗰度啊，意外人壽其實就包括好多噶啦， 係噶啦， 包括多即總之係意外產生啦。即譬如舉例嚇，我舉例嚇，你喺酒店嗰度跣腳，砰咁樣一跌瓜咗都會有嘅喎。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噶嘛，係咪？咁啊唔好掛啦，呢啲即隻手斷咗，係嘛？ 搏唔翻啦， 搏唔翻啦，搏翻你都有少少。即總之佢係永久性殘廢，但係唔係用唔到嚇。即永久性殘廢唔一定代表嗰隻手用唔到。 冇力啦，總之 係啦，爭啲嗰啲，咁你咪一賠咯，係咪一賠咯？啊，咁啊呢啲就係話，咁嗰個本額就你睇翻啦。因為意外人壽，如果按以前嗰啲咧，最舊嗰啲咧係50萬嘅啫。咁嗰啲而家近呢10年咧，就應該全部都去。 喂，你哋嗱，通常嚟講嗱，譬如佢譬如你參加旅行團出發，咁咧通常咧會有一句下邊寫住咧。就本公司為每一個客咧都買10萬蚊保險， 10萬蚊人壽意外， 即係話咧乜都唔包啦。你瓜 Q 咗，咁起碼有10萬蚊保先，即係你自己冇有保險嘅， 第一個 公司會同你買嘅。 啊，第一個呢一定有嘅，係嘛？因為呢個法例就規定咗嘅，咁一定要有嘅。咁啊，當然啦，你有啲超過10萬嘅，有啲係20萬、30萬都有。咁但係好多時。就因為本身嗰啲客人都會自己再買一份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公司送嗰啲通常都會係低啲嘅， 係即係都係啲好 limit 嘅嘢嚟 ，limit 嘅係啦。咁啊，而家你自己買咧，就即係可以買收益買高少少嚇，因為呢啲嘢嚟講，大家都唔想嘅嘢，但係最主要係你一個咁大嘅保障，你只係用咁少嘅錢咧，即係好合乎嗰個叫做啊，即係經濟原則嘅。 我都話呢個係即係旅遊保險咧，係俾少少，但係個保障咧都同埋啲幾廣泛啊！嚇，譬如你病啊， 絕對啦，即係總括嚟講，咪就係你嘅意外啦、醫療啦、人壽啦、錢財啦、財物啦。 好啦，譬如嗱，再講一單 啊， 因為有問題取消行程。譬如我而家參加個5日嘅日本團，咁因為咧有啲我臨行之前咧，我病咗，咁我上唔到機啦，我參加唔到呢次旅行啦， 係， 咁個保險都包嘅， 賠成個團咪賠翻俾你， 係啦， 不過你啊千祈唔好諗住你自己話你自己病到，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嗱，保險公司又好合理嘅。你真係醫生話你喂唔適合佢啊？有醫生證明咧，咁咧係絕對賠，好快賠俾你添。一個禮拜內地方就一個禮拜賠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冇醫生寫俾你嘅醫生紙咧，而係一張普通嘅醫生紙，就話俾你聽你邊度唔舒服，邊度唔舒服嘅話咧。是不得的即係你 記住，你唔好話我話俾保險公司聽，我病咗，我去唔到。 咁啊，我有醫生紙啊，睇咗醫生㗎咁樣。但係唔係啊？你記住，保險公司係要邊張咧？係要醫生出一張紙， 話你唔適宜去。 係啦，係唔適宜嚟即係 旅行 咁舟車勞頓，同埋唔適宜坐即係長途機。 或者你起碼你都要求醫生寫張啲證明俾你先啦，係嘛？喂，醫生話喂，我病咗，咁醫生咪俾開藥你，跟住咪樣收據你， 咪寫個病因咯。 咁你都係最多 claim 翻個醫藥費嘅啫。咁你要話俾醫生聽，醫生我聽日去旅行喎，我咁嘅環境之下，適唔適宜旅行先？ 咁如果醫生話 咁樣啊，唔好適合喎。咁喂，唔該你再開多張證明，我唔適宜旅行。 冇錯啦，嗱，醫生呢樣嘢啊，喺我哋認知裏邊，醫生就唔會同你講咁假嘅，即係你係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嘅嚇。咁即係呢個就係話，所以保險公司咧，佢亦都係憑呢個依據咧，咁嚟賠俾你嘅。咁我哋亦都係啊，親身我哋好多客都係咁樣嘅，即係唔係單係自己病噶，佢個伴侶病都可以㗎。 伴侶病一陣先，嗱，仲另外一個啦，呢個屬於講個人先。好啦，嗱，咁好啦。如果你是因為病的定義就很廣泛的，係嘛？咁你打兩個乞嗤，感冒，咁你39度，咁都叫病啊嘛。 一般係講嚴重啦。 咁好啦， 咁咧你就話你嗱要求咧就係呢、這個頭先我哋講咗啦，你要求呢個醫生開張證明話俾你聽，係唔適宜去旅行。 嗯 啊，咁嗱有嗱有啲咧，嗱有啲保險公司咧就比較極端啲嘅。 嗯， 佢直情係咧個保險寫明咧係，除非你旅行裏邊咧會有生命危險。 嗯， 如果冇咧，可能保險公司都唔賠嘅。喂，屌你感冒啫喎，大佬三十幾度啫喎，39度啫喎，你係可以去旅行噶嘛，係嘛？ 哦哦，嗱， 咁但係有啲保險公司就比較極端啲，喂。醫生，你起碼醫生寫住，為你去呢次旅行，分鐘瓜得 嘅 喎。 據我自己嘅經驗啦，呢個唔係條文，唔係咩？根據我經驗就係，即係而家大家市面上買緊嗰啲嗰幾間大嘅保險公司，即係大嘅旅遊保險公司，大嗰啲嚇，咁基本上咧就唔會咁樣嘅。總之醫生話你唔適宜去，佢就唔理你噶啦，佢就唔會咁執著嘅啊，即係。亦都，但係佢都有一種嘅，有一種就係話佢可能要求你去到佢指定嘅醫生嗰度，檢查多一次。 啊 ，OK。 咁就即係嗰個醫生話都係一樣啦，咁就得啦。 喂，但係可能到時 個醫藥費唔使你俾。 我知啊，我食咗呢個我睇嘅醫生，咪好翻咯喎。 咁冇得講啦。到 你再介紹嘅，我有個指定醫生啊，陳大文醫生。 其實呢啲老實講話，你唔適宜旅行咧，通常都比較嚴重㗎啦，即係唔會係傷風感冒嘅。屌發燒呢啲老實講唔會開胃咧，話俾你聽你唔適宜旅行嘅。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係好嚴重嘅，咩嚴重咧 ？Case by case 講，譬如好似我呢啲咁樣係嘛，身體啊除咗病之外乜都冇嘅人咧就通常咧，你就算發燒咧，都唔適宜旅行嘅，因為你睇我三高又糖尿，卜卜卜一大扎嘢，咁醫生就會擔心你引起呢啲嘅病啊嘛。所以我一發燒咧，個醫生一定話俾我聽，你唔好 旅行， 你唔適宜旅行。 OK， 因為佢驚你引起其他併發症，係嘛？ 好啦，最後一行啦，最後一行咧， 差唔多時間又 係啊，唔緊要，寫講埋呢行咧。 最後一行，好 取消行程，出發前咧，即係親屬離世。 我頭先講嗰樣嘢啦， 即係譬如你喂。有啲父母啊，或者伴侶啊， 你嘅伴侶 或者仔女啊， 或者你嘅仔女，冇錯啦。 咁咪真係不幸走咗， 白事。 啊，咁好啦，咁你要處理好多嘢啦，係咪？醫院裏邊又要好多嘢。 呢個係理由嚟㗎。 啊，咁好啦，咁你因為咁樣咧，就取消咗行程。 嗯。 咁呢個行程嘅損失咧，咁你可以同保險公司嚟傾翻嘅。 一般全部俾翻曬你嘅。 啊，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嗱，呢個咧，有啲咧。有啲有應該唔係，應該係大部分都唔會俾噶啦。兄弟姊妹咧係唔計嘅。 啊，唔計。 啊，即係你都係講緊父母仔女。 總之你嘅父母、你嘅伴侶、你嘅仔女。 係啦，咁其他你話我家姐啊、我細佬啊、 你個孫啊， 嗰啲唔關事啦， 嗰啲冇啦， 隔咗層噶啦。 係啊，嗰啲冇。 咁所以咧， 總之係得你嘅父母、你嘅伴侶、你嘅孫，係咪你嘅仔女？ 咁所以咧喺啲咁嘅環境嗱，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因為保險公司老實講嗰啲咁嘅條文咧，嗰啲字細到咧，你根本唔願意睇嘅。咁我哋大概咧都粗略喺around咁講。 即係下次咧，嗱，即係我咧第一就係話，其實旅遊係值得買呢個旅遊保險。第二，即係我哋唔係話鼓勵，即係我哋唔係做生意啊，即係我就實事求是咁樣值得買嘅。第二就係話，你買咗，你都要證明一啲啊嘛。你知道自己買咗啲乜嘢，有啲乜嘢保障，啱唔啱啊？所以如果發生呢啲嘅時候咧，你聽完我哋呢兩集咧，起碼知道哦，咁我識準備啦咁樣。即係有啲人啊，真係㗎，買咗戇居居咁樣， 唔知保唔保喎。 係啊，跟住俾一筆算啦咁樣係嘛？即係變咗呢啲咪浪費咗咯嚇。咁你應有嘅權利，咁你一定要攞翻嘅係嘛？不過頭先阿謝公話，即係頭先白事啫。我頭先我補充多一點就係話，除咗白事之外咧，咁如果你嘅伴侶啫，呢個只係指伴侶嚇，係重病， 要你照顧， 咁你都係旅遊，都係有理由可以傾翻。 因為伴侶嚴重病需要我照顧嘅， 但 係 唔係話一路病緊嗰啲啊，即係突然之間你報。 喂，你佢本來病緊㗎啦，你要報旅行，然後咧我其實我自己唔得閒去， 咁啊唔得， 咁啊揾個伴侶嚟賴。 係啦，呢個就係第一樣就係你嘅伴侶突然之間。 入咗醫院，即係最明顯嘅啦。喂，咁你一定要照顧佢，咁你就冇辦法啦。但係子女同埋父母唔計算， okay. 只係伴侶啫。 Okay. 即係入咗醫院唔係死亡啊，即係純粹話，喂，入咗醫院，喂，幫佢照顧佢啦，係咪先？我話佢伴侶一定要照顧佢㗎，係咪？咁所以呢一點都係可以再退團，即係退翻錢俾你嘅理由 嚇。即係買機票啊，呢啲都計㗎啦，係咪？ 買機票其實同你嗱啱。即係咁講，你買旅遊保險咧，唔一定係跟團嘅。你即係你 譬如自由行嘅， 係自由行嘅。 我就買機票啫。 買機票嘅話，你咪將機票啊，仲有酒店啊，咁你就攞埋啲單據咯。咁啊，保險公司會退翻俾你啦。嚇，就咁樣咯。咁如果你跟旅遊團，咪旅遊團你收條噶嘛， 咁 咪收條咯，係啦。即係你買 package， 你就 package 有張單啦。如果你自己分開訂嘅，咁每一種酒店你都有張收條噶嘛，咁呢度都係可以嘅。啊，咁啊，今日嘅 差唔多啦，講咗好多啦。我估咧，好少節目咧會即係解釋咁多有關於保呢旅遊保險嘅嘢。 係好少，同埋咧，我哋係實質例子，即係我哋係全部係。 係因為你開旅行社，咁你梗係好多呢啲實質例子啦。 即係我之前有帶團啦。係 啦，咁變咗就好多好多例子可以話到俾人聽啦。咁好啦，我哋即係呢兩集咧，就提供一啲旅遊上邊嘅一啲小知識啦。我都希望。每一次的節目能夠有一些旅遊上面的東西給大家可以來參考 平時你不為意的 是的好了那今天節目都差不多 了是的那就下一次了拜拜 拜拜 雲源海外物業中心呈獻英國多房式 HMO 計劃年三年租約高達七厘回報投資英國物業市場仲等快點打電話來62214438找宋先生了解詳情啦 好了喂我們你好似入咗批呢個泰國好經典嘅一批番梘喎。 係啊，因為點解咧？嗱，我哋咧就有啲泰國朋友介紹，佢話咧泰國而家好 hit 呢只黃金番梘。就個名叫黃金，係咪有黃金啊？有。 真係黃金。 真係黃金嘅。即係黃金，原來佢都有啲即係礦物成分咧，佢就對皮膚原來係有好處嘅。咁我哋咧攞翻嚟咧就。可以咁講，就廠家直銷價， 直銷 係啦，就$50一嚿啫。 即啦， 係啦。 泰國咧就要賣到240匹一嚿， 比香港 即係為差唔多$60一嚿港幣。 比香港要貴啲嘅，因為佢零售價啊嘛。咁我哋淨係喺廠度攞出嚟，即係呢個一個老友咁，佢話：喂，我哋個廠咧就做呢只嘢咁樣，我有冇興趣？我梗係有啦，帶俾我哋啲聽眾係咪先嚇？咁但係佢仲有個禮盒裝嘅，一盒就$6。 係。 咁啊就 $280， $280， $280啊！咁啊即係呢個抗氧啊就去皺紋啊等等啦， 係啦呢一類啦，即係其實大部分問題其實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會用中番梘，特別你有時你如果皮膚敏感嘅朋友咧，佢去睇醫生嗰陣時候，即係嗰啲生嗰啲叫做咩 一粒粒嗰啲， 粒粒嗰啲咧，醫生同佢講喂，你唔好用沐浴露啦，你都係用番梘啦，因為啲番梘咧佢就會即係冇刺激性冇咁大， 同埋呢個黃金梘係冇呢個化學成分嘅， 冇嘅， 全天然， 全部天然，同埋咧佢係手工做， 係 啊手工做，當然你又唔可以同嗰啲機器做嗰啲去比啦嚇，因為佢 價錢都唔同啦， 係咁，但係佢即係矜貴嘅地方就係話做一啲其實矜唔矜貴唔緊要，只係有實用、 有效， 係啦嚇。咁大家有興趣嘅可以俾電話我哋， 係 啦。咁數量就唔多，暫時第一批唔多，咁大家有興趣可以 好啦 俾我哋 ，OK， 係咁。